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游鸿明的《诗人的眼泪》。《诗人的眼泪》这首歌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爱情的另一面，将痛苦、悲伤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体会的同时去感受每一种爱的意境。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来自伊能静。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伊能静的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那么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伍佰钢铁男子。这首歌呢是由伍佰自己作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极具男性沧桑魅力的歌曲，苦涩当中带着一些坚强的力量，是一种摇滚励志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下吧。

寂寞。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其实这首歌呢，是林俊杰认为整张专辑当中最养耳的作品，采用了倒叙的故事演绎方式，前奏就是结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论是对情感的释放，还是对唱腔的把握上，我们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一改了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与会读书中的乖乖仔形象也略显不同，呈现出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成熟的林俊杰在琼瑶似的浪漫当中挥洒自如地诉说着千年不忘的爱情传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毛阿敏，《诺言》。 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诺言》是120集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之一，我想很多人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伍思凯的《爱与愁》。 被击推着走，只能旁观不能插手，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也无声， 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 好音乐，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 喂，小云，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 搜索实时热点。 北京日报消息， 好音乐九五九，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 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 贯通国际。 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 贯通国际。 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 贯通国际，工装。 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 贯通国际。 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一台古老。 有大把时间都不够。 此的平静，好像星星平静的叹息，想把你抱在怀里，却无力跳舞。